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滚家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的间，还要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难懂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情，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奔王喜同替我背祖啊，我依然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救王喜同，可怜我 娘就笨难，往昔同盟的怕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年西光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花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千秋有缘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给我的恩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，王学记不要告诉人啊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Yeah. 苦命的秘密呀，不知万难对天面的秘密呀， 仙蜜，借阴窗可有灵啊念，可能够借梦里想亲情，与我来诉诉恨啊念，可怜我岁月千年寒，烟残了长不见，见不知我的仙妹妹，借地府你可生啊，心